和别人一起生活。那首先你自己，因为很多小朋友，我见过很多小朋友进到我们战队里，他可能十五六岁，他脱离了父母，他就自己独立生活能力不行， 嗯， 那这是一方面。那还有和其他队友相处的这种，你团队生活能力，那还有他们这种，你打游戏呢，你也许你自己在家里面玩的时候，你玩得很好，你对，然后你觉得你打电竞的时候它是不一样，因为你有固定的队友，不像平时你是随机的队友。那这种时候呢，你要和别人的团队协作能力啊、你和别人的沟通能力，你怎么能让别人接受你的意见？你怎么接受别人的意见？那这些事情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现在毕竟可能大家年轻，可能更个性一些，都比较张扬，可能接受别人这一点上做的还不够多， 嗯， 这方面问题比较多， 是这样的。 就像我们平常采访的时候，去到一个俱乐部里啊，你会看到说，其实它有非常多的支撑部门，对，就是有体能的，有心理的，然后有这个技战术指导的，其实选手除了这种对抗的训练之外，平常他们还会被这些支撑部门所服务啊，就是选手需要做体能训练，保持你的良好的这个生理状态，然后在这个大赛之前会有心理辅导师，然后来给你做这种心理辅导，然后有伤病的时候还需要做这种日常的康复和这种集中的这种伤病的诊疗，然后最关键的一个可能在每一天就是训练完之后，都会有教练有数据分析师来跟你分析当天的比赛，你需要全情的投入到其中去钻研这件事儿。 嗯，是这样。哎，那我们能不能具体的来说说，现在可能我们说这些啊，就可能有点太笼统太模糊了，大家想象不到是怎样的一个场景，能不能就像写日记的形式，两个来说说，比如说这个我们天泽来说说自己在做这个职业电竞的时候一天的生活是怎样的，我们的石湘可以讲一讲对最熟悉的或者说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电竞选手他的一天又是怎么来过的呢？ 对，这个流水账我还是会记得啊。这个因为是大概是这样，因为电竞的时差呢确实不是和别人不大一样，一般我们是大概中午起床， 嗯 啊、然后每天中午吃完饭以后会进行训练，是叫我们管它叫2479，也就是下午的2点、4点、7点、9点分别有四场训练赛，他们每场训练赛的时候呢，期间大概有半小时左右休息时间间隔，大家会继续讨论之前的事情。那在当这个2479结束以后呢，我们的就是教练，然后还有数据分析师会把大家聚到一起来讨论一下，就是把今天打的这个比训练赛的内容啊，用视频的方式来进行复盘，大家再进行分析啊、今天哪里打得好，哪里打得不好，然后。这个之后呢，其实并没有就结束了一天的训练，那大约可能在12点左右大家还要进行各自分散的在那个随机的这种队友的匹配的这种模式下的训练，这样子可能他一天才有一个结束。 嗯，还是有点晚哈。 哎， 这个夜生活还是跟这个训练很有关的。 对对对。 啊、那这是我因为我知道这个天泽是更多的之前在职业的时候做的是守望先锋啊、这个项目啊，是这个的队员，是一个类似于更靠近射击类的游戏的。 是的。 啊，那我们石翔能不能给我们讲讲啊？因为我看最近很多这个，比如说还是英雄联盟嘛，这些战队啊，也有很多新闻去描写他们每个队员的生活。我看好像有什么做早操啊、心理辅导课啊。外语课啊，这样的这个课程项目是有每天会有这些东西吗？ 就像外语课这种东西，其实应该是按周来的 啊。 但是就是早操就每天去，确实还是要去做的。就讲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个中国也是比较有名的俱乐部 EDG，对，他们的选手，他们的青训选手，每天早上大概10点钟左右，然后会先起来做早操。然后大家就在俱乐部门口，其实加上青训加上这个老选手现场那个效果还是挺壮观的对，然后有专门有老师带着他们跳操，然后跳完之后大家再回去收拾洗漱，然后起床，其实是整个下午包括晚上都会有这种训练赛，其实是各俱乐部之间互相要约战的那么一个过程，就是平常粉丝是看不到这个过程的，然后他们的一些战术是也会在这个里面会进行一个磨练，因为电竞有一个不太一样的，就是如果你在这个公共的平台上比赛的话，你好多战术信息会暴露出去， 是 啊、 大家都会看到。 对，然后就像主持人刚才提到的说，这个心理辅导这种其实一般都是按照赛事的这个周期来的，就是大赛之前确实会有专门的时间空间 要留出来给心理辅导师。然后其实有一个比较好的例子，就是今年上半年我们的这个 RNG 战队，就是这个皇族俱乐部，取得了一系列的在英雄联盟上的好成绩。我和他们俱乐部的人做沟通的时候，他们就说其实心理辅导师的引入和加强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吧。就是一个好的心理辅导师其实帮助这些19岁20岁的这些年轻人能够更好的面对这个职业舞台，或者面对这种大型的比赛。 是这样，确实我觉得心理辅导还是我能想象到很重要的哈。其实他们都很年轻，这些选手20岁最多了，也就是很多是十几岁的这个还是年轻的孩子哈。在面对这样的世界瞩目的这样的比赛的时候，难免会有紧张，或者说心理状态出现问题哈。所以说各方面的管理看来职位都很多。那我们知道天泽之前也做过电竞方面的管理哈，不只是一个职业选手，所以说天泽今天来的真是我们是赚到各个职业的问题，各个位置的问题都可以问哈。那天泽的这个管理方面都要承担哪些责任呢？ 因为我自己做电竞做的比较久了，我可能08年做到现在做了10年了，我自己在我们之前的 DOTA 里我也自己组建过战队、那我后来也可能担任过教练，那我在之前我们 IG 战队里面也是做过选手，也做过就是领队之类的各方面的职务都涉及到过。其实战队这里边的话一般分这样几个职位，大一点的战队我们讲会有首先一个首席执行官，也就是 CEO， 他可以管多个项目，因为一个大的战队一定是有多个项目的，然后会有底下的，再往下另外有专门的项目的经理会去讲管每一个项目，就不可能比如说你又管英雄联盟同时你要管炉石传说，因为这样是比较不专业的。那再分下来的话有当就教练的话，整个是叫我们说法叫教练组，因为它是分主教、助教，然后这个还有心理辅导师和数据分析师，这个这样几个位置。那主教、助教可能经常会制定一些战术性的问题，还有在进行要即将面临对手的时候，这个做一些准备。那数据分析师呢，就是最近引进的，因为根据数据来分析我们自己队伍的优缺点和你即将面对队伍的优缺点，来通过数据来直接完成这些事情。那心理咨询师其实很多队伍有的时候他是由这个领队兼任的，因为领队就是负责一些大家的日常的平时的这种生活的穿插。那当然最重要的其实战队里地位最高的是要生活管理，其实就是我们传说的阿姨，因为给大家这个做收拾和做一些饮食上的问题解决， 就是打扫卫生啊，包括这个给我们做好吃可口的饭菜、 对 这么听来啊，我们应该是对整个的这个电竞选手一天的生活，或者说我们很好奇啊，说这些孩子去做电竞职业选手他每天在干什么呀，啊，是不是就像我们可能在看到这些在网吧里的一些这个通宵的这个孩子一样啊，萎靡不振啊，或者说这个身体身心受损啊等等，其实我们还是能看出来整个现在的这个电竞职业化的管理还是越来越科学化的，越来越规范化的啊。他们在这个基地里面会体验集体生活带来的乐趣，以及这个可以说是提前进入一个人与人社会交流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了啊，包括在文化课的学习上，包括在自己的这个技术的锻炼上，以及身体的各方面的心理的保障上，还是都跟得上的哈。这应该也是能让我们更多人了解了之后能放心哈，自己的孩子如果想去学电竞的话。说到这个学电竞啊，我们也知道从去年开始很多学校开设了所谓的电竞专业，也就是说以前我们这个电竞选手更多的是在这个游戏里面哈，谁打得好我把你找过来你跟我们一起打。那现在好多还是有了学院派这一说，那作为从业者，你们认为学院派的电竞选手和现在相比靠谱吗？有优势和劣势吗？ 我个人觉得其实对于整个电竞行业来说学院派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我认为目前的比较多的收益体现于相关的从业人员，比如说一些现在比赛赛事多了，一些这种导演啊、编导啊、现场的这些执行，然后包括一些战队的管理上，真正从选手的角度，我个人认为现在学院派没有非常大的优势。石老师您怎么看？ 实际上培养职业选手这件事儿一直以来都不是高校能解决的问题。对，就是在传统的竞技体育也一样，他要回到这个体育工作，回到这个整个的这个体育的机制上来。高校呢更多的是培养一些相关专业的人才。对，就是之前教育部通过的那个专业也叫电子竞技运动与管理嘛。就是他其实不是说培养的是运动员，而是说培养的一些相关的一些职能性的这个

交代，就是我干的是正事，我的收入也不比别人少， 是 这样子。 这个就我觉得很科学哈， 哎， 就是这样的。我如果说年轻的孩子啊，有这样的有心，这么有心去列一个计划表， 对， 然后去展示自己对这个所要从事的东西的理解和了解，相信父母也会受到感动，或者说明白啊，孩子是懂这个事儿的啊。石翔觉得呢，成为一名电竞选手怎么办？ 其实就是电竞选手这件事儿，就它是一个明确的职业，就是任何一个想要进入一个新职业，就比如说你想去银行做一个职员的时候，你一定是了解这个职业的，或者说你对这个职业是有认知的。其实很多我觉得现在的年轻人并没有充分的认知这个职业就去投身到这个行业里面，所以才会出现一些可能负面啊，或者是怎么样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吧。就是说当你具备职业精神，以职业态度去面对这个行业的时候，其实它和任何一个职业都没有区别，都是你需要在里面付出努力，最终通过和别人的竞争获得成功，就这个路径是一样的。只不过电竞的职业选手就和职业运动员一样，它是一个更难脱颖而出的一个职业。 是， 对，就是相比于我们的更多的职能性的工作来说，它就是只有最后的那个冠军才是最受人关注的。就是这其实和所有的竞技体育都是一样的，是一个非常难的一个过程。就你当你进入这个行业想成为职业选手的时候，就一定要做好这个心理建设。 这也是竞技体育的残酷和魅力所在。 对 啊，都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节目啊，我们也并不是想要说呼吁大家去多打打电竞，完全不是这样的，也并不是说跟家长说让孩子去打电竞嘛，并不是这样的，而是说如果说一旦我们真的在生活当中有了跟孩子这样的小的矛盾啊，这样的误会产生的时候呢，孩子有的时候不明白家长为什么说不，你不行，就是我们得跟孩子说明白，说你得先弄明白，对吧？你做电竞能做出来吗？这个产业，对吧？你能打出名堂来吗？包括呢，你真正的明白你要面临的是什么生活了吗？可能是寄宿制的这样的集训、集体训练的生活，包括每天朝九，不能说朝九晚五吧，可能是朝十啊晚两这样的，可能就是每天你打游戏的时间、吃饭的时间、睡觉的时间都被规定好了。到底能不能接受这样的生活？我觉得和孩子和父母，父母和孩子双向的都去了解这个事情，然后开诚布公的去谈一谈，没有什么事情是一家人在谈的时候解决不了的啊。这是给我们的这个小听众的一个建议哈。我们从职业选手聊到整个这个职业哈，电子竞技这个产业其实已经是在我们国家可以说是就像刚才石翔说的，进入一个高速发展的一个快车道了哈。我们中国有什么发展比较好的这个电竞俱乐部和电子竞技赛事吗？简单的来说两句。 这还是非常多的，就是比如我之前的这个老东家有这个王思聪带领的这个 IG 战队 是 还有包括后来有一些明星呢，比如说这个陈赫的这个战队这样子。电竞赛事的话，现在中国有了这个一些非常靠谱的联赛，因为只靠一个一个小的赛事是不足以让整个项目运营起来的。那现在我们的英雄联盟和王者荣耀这些都有非常靠谱的联赛，保证大家的比赛量和曝光度，我觉得这点还是不错的。 是，我经常看这个，有时候我也会看英雄联盟的这个比赛的直播哈。其实我更喜欢看足球比赛的直播，但是看了这个英雄联盟比赛直播以后啊，看了这其实也看了三年了啊，越来越发现跟这个完全在向这个顶级的体育联赛，我们这些主流体育联赛，包括 NBA 啊，包括这个英超啊等等这样的转播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们的镜头调度以及对于选手、对于赛事的包装设计越来越相似。这个还是我觉得是做得越来越好了哈。石翔觉得呢？ 就我觉得整个的这个赛事的水平啊，就是一直在向上发展的这么一个过程。但是我们客观公正的来讲，中国的整个电竞的赛事其实有的时候甚至于是领先于中国的体育的。就是前段时间我在美国看了守望先锋的世界总决赛，那个真的就和NBA 的 final 就是完全一样，完全一样，就是你现场的感受也好，还是直转播的呈现也好，就是你分不清哪个是哪个。 是这样哈。那 如果说我们国家从石祥的角度来看，如果说我们国家的电竞产业想要发展的更好，二位，因为现在这个我们的天泽也不只是这个电竞选手的身份，前选手和前管理的身份，也在投身于整个的这个大产业当中。 对 啊，那从二位的角度来看，我们还缺怎样的人才，缺怎样的动力，能够让我们的电竞产业变得更好呢？ 就我觉得是，最主要的一个问题啊，就是我顺着刚才那个话题聊下来，就是我们的电竞的从业者里面的体育基因会差一些。 嗯， 对，就是其实包括像之前英雄联盟在中国区的这个赛事，这个负责人，就是包括就像现在 KPL 这些负责人，其实他们在管理上，都有非常丰富的经验，然后他们有麦肯锡的背景，然后有这个充足的这个大企业的这种背景，然后他们其实在审美上也没有什么问题，但是中国的整个的电竞行业的体育基因是非常缺乏的， 嗯， 就是在北美我们会看到非常多的赛事的组织者都是直接来自于 NFL， 来自于 MLB， 来自于 NBA， 对，就当这些人迅速的跨界到电竞的时候，他们能带给观众的这个体验是完全不一样的 啊，这是一种观点哈。天泽觉得呢？ 其实我个人，因为我从这么多年走过来，就是我认为现代电竞整个行业的从业水平，和各方面人员其实已经非常足够了，就他已经足以把它作为一个很大的事情，把它完美的、漂亮的运营下来。我个人认为，其实更多需要的并不是来自于专业人员这些方面，可能来自于时间的沉淀，需要让我们的社会，让我们的关注度了解到这个东西，让它的认可度越来越高。就比如我一直有想过，如果等到我们这一代长大了，我们回家，比如三四十岁的回家带完孩子，我们看电视上可能就和看 NBA 一样，看的也是电竞的比赛，需要这样的时间去沉淀，来给他一个比较高的认可。我认为那个时候才会有一个比较大的发展。 嗯，可以。其实两位嘉宾的这个观点我们都可以这么理解，就是说一个好的项目啊，无论是这个体育项目也好，还是我们平时生活中运营的咱们上班运营的各种项目也好啊， 对， 都是需要两个的。一个是不断的优秀的人才的涌现啊，各方面优秀的人才不断的老带新啊，新人在后浪高过前浪啊，这样的一个人才的涌现，人才必须是要有的。还有一个呢，就是土壤必须是要有的，而这个土壤呢，并不能是空中楼阁天上掉下来的，是靠时间去沉淀下去的。 对对 啊，电竞其实尽管说刚刚是开入了高速路哈，但是其实呢，它还是很年轻的一个产业啊， 是 真正为我们大众所熟知，还是一个很年轻的产业。这次雅加达亚运会啊，电竞项目是作为表演项目首次亮相的，也有传闻说哈，巴黎的这个2024年的奥运会，奥组委正在对电子竞技的这个问题与国际电竞联盟进行这个很深度的讨论，很有可能在奥运会上马上也要成为表演项目了。而且呢，亚运会在下，我记得在下一届的这个亚运会上，电子竞技将不再是表演项目，而是正式项目了。 对， 那么我们是不是也有可能在未来的某一天，在奥运会上看到真正的这个电子竞技的选手以正式项目的选手的身份去出战呢？ 就我觉得这个可能性是非常高的。现在的年轻人是互联网化的，他们喜欢这些依托于互联网、依托于电子设备的这些新的内容。但传统的竞技体育其实年龄结构正在迅速的提高，他们作为一个国际性的综合赛事，他们终归要找到一个方式去面对现在的年轻人，而电竞呢，对于他们来说可能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切入点。 我看来的话，我认为只是时间问题，就算2024年不行，往后总有一天他会解决这个问题的。而且我们可以眼光放远一点看，就比如说我们超脱现在的电竞模式，比如说我们用 VR 的方式，那可能就像大家之前看过电影的《头号玩家》一样，那这里边其实你的运动量在它那个模拟跑步机上这些上面都非常的大，就解决了现在电竞的一些你不能强身健体啊，还有这样的这些问题。其实在这样的时候，如果等到 VR 那一天，那迟早我认为它也会和传统的体育没什么分别，而且可能你的比赛项目就像在月球上比谁蹦得高一样，那我觉得这样就就是 其实只是时间问题。 对，因为现在确实我也听到一些这个就是论点说啊，可能很多的这个主流电竞项目，比如说射击类的，那还是有打打杀杀的。 对对对对对。 总要是把你这个打败了才行的。可能还有更会有慢慢的随着我们这个技术的发展以及理念的创新，会有更多适合真正的奥运会的电子游戏的项目也会被研发出来。 对 啊，两边都要进行创新嘛。我们的听众也是还是很热情的啊，说这个我们的香椿豆儿也是发来了这个自己的感受，说电竞是体育项目哈，是像围棋一样的这个动脑运动吗？可以这么理解吗？还是有点似懂非懂？其实我们之前聊过这个事情哈。那我们给这个听众来说说，他你觉得电竞体育是跟围棋一样的一个概念吗？ 我觉得其实不是，就是围棋的话，其实它那个规则限制的是非常死的，而且它真的纯粹是一个动脑运动。但是电竞，动脑的部分会比一般的这种体育运动可能稍微大一点。但是呢，其实它在人机交互的过程中是一个非常强的一个就是手脑心眼协调的这么一个运动。 是的， 对，就是在这个过程里面，就是在一些项目上，会有一个这个标准叫 APM， 就是很多高手他能一分钟400下、500下，就是发出命令。那你想，就一秒钟可能就有7-8个命令发出，这个 对。 对于 这些命令的发生全是靠他操作鼠标和键盘完成的。 对 所以说真的是就从我来如果说用我这个真正一个非电竞选手但是是一个游戏者玩游戏的人来说的话，其实就是我觉得不只是锻炼了自己的脑力啊，因为很多游戏是要肯定是要斗智斗勇嘛，要考虑自己的策略勇气，在那一瞬间有很多的决定要做。这个我觉得跟棋类运动是很像的啊，两个人如果下快棋的话，对面是摆出了怎样的阵势，我该如何应对，这个是很像的。但同时还有什么呢？电子竞技，我觉得很多游戏它的反应需要的速度更快， 对， 没有你那么多思考的时间，对面的这个技能或者对面的这个本事已经施展到脸上来了，如果说不加以防御或者说不加以处理的话，就是对面给你制造了难题，你不立即给他一个满意的答复的话，你很有可能就会输掉这个比赛。所以说，我觉得不只是考虑脑力的策略，更重要的是还有反应的能力以及整个人的协调。 对对对， 我在这个刚开始打这样的游戏的时候，就是要键盘上摁很多键。 对， 就是很多人可能觉得是不是就是一个前后左右走一走，然后鼠标开枪啊？很多游戏不是这样的哈，要可能有十几个键都在键盘上，你要用一只手去摁。让我想起来我这个曾经惨痛的学钢琴的经历，就是要很锻炼这个身体的协调能力哈。希望这个听众也能有一个更明白的认识哈，对于我们这个解释。那我们现在政府也在扶持，经济也在发展哈，我们包括这个各地也开始落户这个，把这个电竞战队作为主队来落户哈。我们现在北京不仅有国安、仁和等等北控这样的球队了啊，足球球队了，还有这个 RNG 这样的世界冠军的电子竞技也变成了，把北京变成了主场啊，也有我们也拥有了这样的战队。那两位嘉宾是如何看待电子竞技产业在未来的这个大的发展的呢？ 我个人还是比较看好，随着这个也是时间的问题，就是在中国也会逐渐有这些传统体育的这些强者们会介入到我们的这个项目里。我觉得电子竞技随着技术的各种发展，那它将来也会解决到我之前提到的那些比如我们现在觉得它更像围棋的这些问题。那到那个时候，我认为就电子竞技真的可能就是一个全民的运动。因为我当年听过一句话，就是我当年被一句话感动的，我已经一直去投身于电竞。因为当时有位选手退役，他说就是我们现在做了这么多，吃不饱饭，饿了肚子，还要为别人做铺路石，是为什么？说就是为了将来有一天，我们的孩子们可能选说我喜欢游戏，我想打电竞的时候，不要有人去问为什么。就这句话也是鼓舞了我非常多年。 确实是这样哈。 就我觉得这个行业其实整体的发展，这个趋势是不可逆的吧？对，就是其实终归会向着一个好的方向去，而且会向着一个更规模化的方向去。因为这个发展是伴随着工具，伴随着互联网，伴随着人和人的更紧密的联系去实现的。对，这个过程其实只要互联网的发展不停滞，那电子竞技的发展一定就不会停滞的。只不过是说这个行业在发展的过程中，我们到底应该如何的去让它发展的更良性、更规范，然后在每一个阶段完成每一个阶段的这个效果，其实这个是需要大家去不断在实践中去讨论的吧。我觉得在趋势上其实是非常明确的。 是这样的。 非常感谢两位这个非常富有这个职业和深度的这样的解析哈、啊，让大家了解了很多关于电竞的故事以及电竞的这个科普的知识啊，谢谢两位 啊，不客气。 刚才也说到了这个刚才特别感人的一段感慨哈、啊，确实这个行业呢，可能还有很多的人需要为此做出贡献啊。我们也希望呢，所有的人呢，在面对自己所热爱的专业的时候，能够坚持。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大家的收听。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重播节目，城市文化范儿节目的首播时间是每天早上7:30。好了，稍后在16:30为您播出的是健康加油站节目，欢迎您继续关注。 怀里，仰望。